所以欢迎你们出席今天的聚会。今天的题目是抽出时间诚实属灵诗，我们请姚威廉弟兄给出。 圣经鼓励我们人经常的去诚实。当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得出有许多的宗仆，他们一生都能够心满意足。其中一个秘诀呢，就是诚实。那举个例子，大概3500年前，很长久的以前，3500年前，约书亚活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在耶和华眼中呢非常成功的仆人。他承接摩西的任务，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准备带领整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呢。有很强大的敌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信仰，以色列人自己呢也不是军训，就是有军队的训练打仗的人。他怎样才能够成功带领人进入应许之地呢？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请你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留意第5到8节的经文。他说，在你有生之年，谁也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绝不丢弃你，你绝不离弃你。你要勇敢坚强，因为你要领这一群人承受那块土地，就是我向他们祖先发誓要赐给他们的土地。然后7节，你务要鼓起勇气，坚强不屈，谨慎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要偏离左右，好叫你无论到哪里去都能够明智行事。这部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倒要日夜低声细读，好叫你谨慎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必亨通，你必能明智行事。那我们就找到答案了，对吗？在第8节，耶和华训示约书亚要经常的诚实上帝的律法，这样呢他就能够万事亨通，明智行事了。所以这演讲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讨论了很多方面，就是关于诚实的几个重要的方面。首先我们会跟大家谈谈，会说明哪一些东西呢是错误的诚实，哪一些方式呢是错误的诚实，也会谈谈呢正当的诚实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用正当的方式呢去诚实属灵的事？最后就是怎样继续呢抽出时间来诚实属灵的事情。 在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很容易看到印度教、佛教、瑜伽啊，就是瑜伽所啊，瑜伽所所提倡的种种沉思。那么，这一切的沉思或者是冥想啊，主要就是让人排除他一切思想、一切的感觉，促使人对人生的种种的乐趣不再感到苛求，结果就会让这个人呢感觉到人生的烦恼就因此会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因为他们的这种冥想啊，这种沉思的理由就是把脑子呢全部的杂念、全部的一切欲望、渴求呢、乐趣都拒绝了。那这种冥想呢是违反圣经的。圣经教导我们说，当人把一切有意识的思维啊、有用的思维，把我们的脑海中故意的排除出去呢，这就会让撒旦和邪灵有机可乘，趁虚而入，让我们的思想呢不符合圣经的那一种想法了。所以我们已经说明，今天世界各地所流行的所谓瑜伽、沉思、佛教的那种冥想呢，还有甚至包括印度教所提倡的那一种思想呢，都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一种沉思。那么正当的沉思是什么呢？正当的沉思就是说，我们会全神贯注深入的去思想，想什么呢？严肃回顾过去的经历，严肃的想想过去的经历，默想目前所面对的事，然后仔细的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沉思，圣经的教导呢，就是告诉我们，沉思不应该是发白日梦，让我们的头脑呢，无思乱想，就好像水一样从上流，就直直不停的流下去，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这里聚会所，大家回家的时候忘了关冷气，粤伟 DNB 的那个单呢就说哇1500块，那么我们真正有享受到这1500块的那种冷气的空调的感觉吗？没有，白白的浪费了。这就是我们不受鼓励所有的一种沉思、无思乱想。那么有时候没有控制自己的沉思，也会让我们妄自的猜测很多的东西。好像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好吗？以前的基督徒所遭遇到的一些后果，提摩太后书的2:18， 第十七节啊，我们也可以看，他们的话必像坏举一样扩散。徐米奈和腓力图真是这一类人，他们偏离真理，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败坏某些人的信心。那么谁是徐米奈、腓力图呢？这两人呢，在第一世纪呢，就是妄自的去猜测，可能他们自己在有空的时候去沉思，不过他的沉思是妄自猜测，乱乱的猜。他们说呢，以后没有真正复活的这种安排，复活在他的第一世纪时候呢已经发生了。他们是说属灵方面的复活，当人认识了真理，认识了耶稣基督呢，就等于有了属灵方面的复活。那么这一种妄自猜测的沉思，往往呢会导致人离弃了真理。那么这不是我们所要的沉思。那么如果要有好的沉思，我们应该呢专心的去思想我们所看过、听过、读过的一些资料。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要做沉思的时候，应该找一些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间。我们也不会让呢自己呢开着电视啊、听音乐呢、耳机啊，一边看电影呢一边想去沉思一些重要的东西，这是不能做得到的。OK， 你看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在以前，以撒，你看在创世纪的二十四章好吗？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是以撒的父亲开始老了，他安排他的儿子以撒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妻子。在二十四章六十三节的时候呢，你看傍晚时分，以撒到郊野去做什么呢？沉思默想。他很可能就是沉思他的未婚妻以后是一个怎样的姐妹呢？能不能够帮助他在属灵方面呢做得更好呢？所以你留意到以撒是选择在什么时候？傍晚时候啊，可能一整天的工作完毕，那些决定做了，减少了很多的压力，他就在选择这个时候呢，傍晚时候沉思。的确，从这里呢，我们就学习到啊，人啊，沉思不意味着是胡思乱想，不该妄自的猜测，否则的话会离开真理。那我们也想跟大家谈谈呢，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沉思方式呢，沉思什么事情？就是应该用真好的正确方式呢来沉思属灵的事。人如果要活得智慧呢， 就要学会沉思属灵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灵性才会进步。保罗鼓励提摩太沉思，你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好吗？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留意第十五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保罗劝提摩太，这些事你要思考，要全神关注，好让人人都看出你的长进。那如果要在灵性上长进进步，就要思考这些事。这些事呢，就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可以明白的，到底是什么事。十一节说，教导人的事，讲话、行为、爱心、心性、贞洁上，给人做好榜样，劝勉教导人的事情上，要全神的关注，也要呢思考。那么如果我们要灵性上长进呢，就得留意保罗的 这番话，加以的沉思自己的讲话、行为、榜样、教导。有时候呢，我们发觉某个人或是自己呢，还是比较鲁莽，做决定很轻率，这可能是我们缺乏了沉思知识，没有把知识呢加以的沉思，然后真正的在心里面明白。有时候弟兄姊妹或者是别的人会给我们一些符合圣经的劝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得留意该怎么样呢把这些劝告加以的回家傍晚的时候沉思沉思。如果我们没有这好的习惯，把别人给我们的劝告，或者是在演讲听到的劝告，在守望台杂志里读到的劝告加以的沉思，那我们就可能会继续的鲁莽行事。情形就好像某一个时间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已经热了没有下雨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说很热，忽然间呢就下了五分钟的一阵雨。那五分钟的雨呢，很多人都说很好，但是过了这五分钟的一场小雨呢，天气又马上转回干燥炎热了，是不是又回到起初的那一个情况，不好了。缺乏听从劝告，因为没有沉思，就好像这个情况，听的时候很高兴了，但是没有沉思化为行动了，不久之后难题又出现。沉思应该好像进来呢，每天下午傍晚的倾盆大雨啊，你没有留意到过去两天那些倾盆大雨啊，下个不停啊，那些雨水呢真的可以深深的进入泥土中啊，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中的那些 树啊、菜啊，全部非常长得很茂盛。城市就应该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也该沉思属灵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如果我们发觉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是相当的脆弱，这就是可能告诉我们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呢是脆弱，原因缺乏深入的沉思。如果你看呢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十一节说，这个比喻是说，种子就是上帝的话语，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见了，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话夺去，免得他们相信就得救。为什么我们读这节经文呢？就是说，实际上每天的生活都会有遇到呢，人不喜欢我们的信仰，不赞同反对我们所做的传道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所以有时候就好像这个种子呢，落在人经常走路的土壤上，给人践踏，他践踏。种子呢，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很难很难生长，因为有太多的外面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沉思我们跟耶和华的这个关系，看看呢可以怎样的加以的强化这份友谊。可以沉思的属灵事情也包括刚才我们所谈过的沉思过去的事情。我们不会说想过去的事情是完全没有用的。有一个老人，他拿着很多瓦器呢，走走走，有几个掉下来呢，他继续走哦，他不回头望啊。别人就奇怪问这老人，哎，为什么你不看看你掉下来打破的瓦器呢？那老人就说，破碎了的东西看也没有意思，免得浪费时间啊。这话听起来有点理由，但是呢这不是完全正确，对吗？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沉思过去所犯的大小过错呢，就能够学习到宝贵的教训。可以沉思看出我犯的大小的这些过犯呢，原来是当时没有服从跟随上帝圣经的教导，用我的个人的聪明，依靠我自己的聪明去以前做了这个不好的决定，所以导致先进呢还是呢闷闷不乐。所以我们不会像那老人说看回头没有用，看回头往往呢很有用。沉思我们自己过去的错误，然后呢改善现今和以后的生活。沉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我们的忠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保罗为什么写希伯来书给这些希伯来裔的弟兄姊妹吗？希伯来书给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罗后来听到这些弟兄开始呢缓慢下来，在属灵在心性上呢遇到一些难题，灰心缓慢下来，所以保罗就写了希伯来书鼓励他们。那么保罗用什么方式鼓励他们呢？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2和33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2节说，保罗跟他们说，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你们蒙了光照以后，在艰险的搏斗中忍耐，吃尽苦头，有时候像在剧场里当中受侮辱受患难，有时候与遭遇这些苦难的人同受折磨。所以保罗就鼓励他们，我知道，我明白你们目前面对很大的压力，感觉的有点灰心，也感觉的害怕，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回想，32节说，回想你们以前那种辛苦的日子，以前多么辛苦你们都能够成功的克服了。 okay， 所以先经的这个苦难呢，同样你们会能够成功的克服。所以回想呢过去的事情，让我们自己可以改善克服一些弱点，也同时好像在希伯来书所说的，帮助我们保持忠贞，特别是我们觉得有点灰心，有点呢不高兴，那些时刻。沉思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具有内涵的人，让我们呢能够成为一个很有礼貌的人，有耐心的人，守规矩的人。所以一个有内涵的人呢，不是说你有很多的钱，有很高深的大学教育呢，或者是你在某些大公司呢上班呢，你穿得很美呢，很整齐呢，就是很有内涵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呢沉思属灵的事，这样的沉思会使我们在谈话讲话方面呢，把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知识呢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就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知识，我们会需要懂得抽出时间，百忙中呢要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每天每个礼拜加以的沉思。以下不是说吗，傍晚的时候忙碌了一天的时候沉思他将来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傍晚的时候想想呢，我一整天做了一些什么好或者是不大好的事情，能够改善吗？星期天傍晚可以沉思一下一整个星期 所听过看过的演讲资料文章吗？星期一可能又开始一个很忙的礼拜，星期六星期日傍晚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呢，加以沉思整个星期所看过读过的属灵资料。所以当我们有沉思，有播出时间，抽出时间沉思，将我们就好像一口井啊，马六甲有很多井啊，有些井呢它的水是很清甚至甜，有些井呢是干枯了，有些井呢因为没有人去打理啊， plastic bag 啊，椰子啊，很多脏的东西都停留在里面，那个水呢是非常的浑浊。如果有沉思的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一口很好的井，旁边的水呢加以的沉下去，经过泥土沙石呢，然后那个水就很清甜。如果只是忙啊，把水打出来抽出来泵出来呢，没有去沉思，那个井就会干了，也是不好。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不去理他，你让所有的每天生活忙碌难题这些不好的东西弄脏了，就好像这井呢有很多垃圾，那水也是非常的不卫生。我们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一口井，我们就是要有清有出有进的那一种好井。好井呢它的水清甜是因为有时间过滤，我们人呢也该像这一样的井，因为有沉思的好习惯，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沉思，是沉思属灵的事，这样呢我们就在人生的过程中呢，每一年每一个时刻都笑容满面，充满了喜乐，因为呢我们的上帝是喜乐的来源。所以我们要沉思属灵的事，抽出时间来这样做。